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38集。打电话过来的是向来冷静的齐宁，可是语气已经乱成一团，甚至不再叫她池小姐。 小池，你在不在齐城这边？ 我刚到门口。 池志涵声音不自觉地小了下去，闭上眼，觉得自己心跳都开始不正常。 你先不要慌，听我说。 秦宁不知道是在叫谁不要慌，语气乱得一塌糊涂。池志涵这边只听到他一直在深呼吸。 老爷子这几天身子不好，病糊涂的时候让看护给齐城打了电话，说是要见齐城最后一面。那个看护是过年请来顶替老看护几天的，完全不知道齐城的情况，所以他就真的打了。宝宝脑膜炎，我昨天刚刚飞到美国，赵医生和李医生参加学术研讨，现在也不在国内。齐鹏封闭了好几天，手机都没开，齐城爸爸反正也不太指望得上，所以现在他身边只有你。他的心跳血压全都在临界值，手机已经关机，我担心他连密码都改了。家里的管理员密码你还记得的吧？ 记得。 池志涵手里的一堆东西早就全丢在地上，开了大门进去，输密码的手都在抖。 病发的话，他最有可能待的地方是衣柜或者画室，画室开门的密码和管理员密码是一样的。你先找到他，看看他是否对外界刺激已经没有反应。最糟的情况就是他对外界光线、声音和触碰都没有任何反应。你力气小，想办法先把他放平，不要有异物堵住他呼吸，保持呼吸顺畅，盖上毯子保暖就行。赵医生已经联络了他的徒弟，现在应该正在赶过来的路上。 好。 密码输了三次都出错，池志涵觉得自己后背都湿了。他真的改了密码。 书桌右边第一个抽屉里有一瓶白色瓶子红色标签的药，药片是浅蓝色。如果他还有微弱反应，你想办法让他吃下三颗左右，要不停地和他说话，让他不要彻底陷入自闭症状。 好。 管理员密码输入后，开门的声音让池志涵的腿都有些软。窗帘又一次全部拉上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安安静静，像个坟墓。暖气也没开，室内居然比室外还要冷。池志涵皱眉，抓着手机的手开始抖。 他没开暖气，他病发多久了？ 10分钟，不长，应该不长。我把赵医生也拉到电话里，你先去找齐城，记得一定要保暖。 齐宁的慌乱让池志涵心里更愧疚，他今天不该出门的，非要去公司领最后一天的考勤。早上出门的时候齐城还很好，不给他吃蛋饼，还皱着眉头拿着叉子把苹果咬得嘎吱嘎吱的。他最近都很好，除了厌世指标一直没动之外，池志涵都快要觉得齐城一切正常了，显然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都开始忙自己的事。他们，包括他池志涵，都在忙自己的事。 齐城， 池志涵把手机调成免提，一边喊一边摸索着去拉电闸，没有声音，黑暗加重了寂静感，池志涵被压得快要喘不上气。 开灯，打开暖气，然后把所有的柜门都打开。 电话里是终于连进多人会话的赵医生，语气冷静，如释重负。池志涵和齐宁都一样，平日里不怎么靠谱的赵医生此刻简直是定海神针。开闸开灯，突然的亮光让池志涵眼睛眯了一下，偌大的空间里空无一人，空得让他心紧了又紧。开了4-5个柜子的门，里面都空无一人。抬头看画室的门也是开着的，池志涵忍了又忍，但是声音还是开始发抖。 没有人。 每次齐城进衣柜都是随机的，这房子里所有的柜子都经过特殊处理，你不要慌啊。他发病的频率低了很多，就算这次真的发了病，对身体影响也没有之前那么大，而且只有10分钟，他应该没有完全失去和外界的感知。 池志涵怎么可能不慌呢？ 之前齐城哪怕有事也是看得到他人的，而且齐宁、齐鹏或者赵医生、李医生似乎永远都是随传随到的，现在只有他迟志涵一个人，他却找不到齐城了。这栋楼四面墙全都是柜子，屋子又大，他开一个空一个，心开始一点点往下沉，感觉自己像在噩梦中，打开的每一扇门都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可是身边全是数不清的门。 齐城， 迟迟涵的声音开始带着哭腔，齐宁那边的呼吸声也变重，赵医生一声不吭。屋子里的暖气已经开始起作用，迟迟涵热得满头大汗，却忘记脱下帽子、围巾和外套。头一次感觉这空旷的房子像是蓄势待发的野兽，用黑暗和空旷吞噬着他的理智。那一声类似于敲床头柜的声音，微弱的差点被慌乱的迟迟涵忽略。然后又是一声，迟迟涵屏住呼吸，听到第三声了，才确认自己绝对没有听错。 他有反应， 声音是从厨房那边传过来的，他没有在衣柜，那个柜子是他前几天收拾出来准备放干货的，还特意铺了一层软布，柜子很大，塞两个人都绰绰有余。迟志涵打开柜门，看到齐城一个人缩在角落里，眼泪就开始决堤。自己平时最讨厌那些一出事就哭哭啼啼的女人，结果现在自己哭成了傻子。 齐城有反应，能看得见。 用力吸了吸鼻子，和那个缩成一团却努力抬着头的男人对视，他脸色很差，但是眼神并没有完全失焦，手放在柜板上，持续的一下下的努力敲击，只是因为脱力，敲击的声音越来越小。 能听见吗？ 迟志涵快要哭死了。齐城微弱的点了点头， 也能听得见。 迟志涵这下真的控制不住了，心里酸的跟被用棒槌捣碎了碾成渣一样。 阿弥陀佛， 赵医生突然很不合时宜地念了一句佛经，迟志涵突然一边痛哭流涕，一边又扯着嘴角笑了出来。真的是，幸好齐城还能看得到他，他还能因为担心自己太着急，用力敲出声音来提醒他迟志涵。就像最开始，齐城不说话，两人只是用床板沟通那样。真的是，幸好。 小宁，你先去照顾孩子，这边我来。脑膜炎还好发现得早，你也真是的，当妈的人了，不要再飞来飞去的。你担子重，就多找点人分担。小孩三岁以前大得很快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 齐宁也止住眼泪，沉默了一下。 谢谢你，迟小姐。 他又变成迟小姐了。迟志涵泪眼模糊，哭笑不得。 他的血压心跳还是很不正常，你先把药给他。齐宁跟你说过了吧？ 赵医生只有在这种时候听起来特别靠谱，形象莫名高大。 浅蓝色的。 迟志涵刚才慌乱间用了所有注意力记下来的注意事项，居然没有出差错，所以人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。 几件事情，吃了药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暖，他现在应该没有力气从那个柜子里出来，你也搬不动，所以你要把柜子尽量弄得暖和一些。齐城很怕冷。 啊！ 拿了药又倒了温水，迟迟涵走的时候顺便还很习惯性的前脚绊后脚摔了一跤，但是回答的时候声音镇定。很奇怪，从看到齐城的那一瞬间开始，他就不慌了。除了无止境的心痛，刚才的慌乱也都不见了。明明是他照顾齐城，但倒是自己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，完全不慌了。 今天高架堵车堵得厉害，我那个徒弟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， 这半个小时看着他能做到吗？ 能。 赵医生的语气像是叮嘱小孩子，不过确实能让人安心。 迟志涵手心里放了三颗浅蓝色的药，端着杯子也跟着缩进柜子。柜子再大也只是个柜子，迟志涵钻进去后，两个人不可避免地贴得很近。 吃药。 手心摊开放在齐城面前，迟志涵好想摸摸他的脸，但是又怕会带给他压力。齐城没动，出了很多汗，嘴唇颜色青紫。他个子高，缩在里面就顶住了柜子上方，不像迟志涵在里面上下左右的挪，灵活的跟猴子一样。迟志涵先找赵医生确认了下。 我现在能靠近他吗？ 当然能，现在幻觉就不是个事儿。先保证他对外界环境有反应，半个小时，我怕他会继续恶化。 赵医生就差没说你直接上去抱着看看能不能治好了，到底还记得自己是个医生，太违心的话不能乱说。得到同意的迟志涵手脚很灵便地趴到齐城身边，紧紧挨着靠好，手里的药开始一颗两颗地往齐城嘴里塞。齐城盯着迟志涵，视线有些失焦，但确实是看得到迟志涵的，嘴巴却没动，对送到嘴边的药也毫无反应。 张嘴啊。 迟志涵的嘴巴也跟着张开，又往齐城面前凑了凑。他身上很冷，冻得全身冰凉，脸颊摸起来像冰块一样。 你等一下。 迟志涵手里攥着药又跑了出去，在回来的时候怀里抱了一个大毯子，继续手脚灵活地用毯子把两个人都裹进去。担心风吹进来，还顺便关了一边的柜门。柜子里面暗了一点，齐城的眼睛眨了眨。 张嘴好不好？ 迟志涵近在咫尺，鼻子几乎贴着他的脸，手里拿着药和杯子，锲而不舍地让他吃药。他不想吃，这药吃了又会兴奋很久，而且有副作用，和男人有关的副作用，所以头脑一片混沌，却还记得紧紧抿着嘴。可是迟志涵很固执，一直让他张嘴，甚至为了让他张嘴，自己的嘴巴也会无意识地微微张着。齐城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真的用嘴巴贴到迟志涵嘴巴的那一刻，脑子里想的应该是不想吃药，不想张嘴。碰触到温热的嘴唇时，齐城脑子轰的一声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